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。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孟西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七集，东厂起火。唐范心中一凛，对方不过一个正七品总旗，口气却如此大，背后必有所事。他也不开玩笑了，直接道：多谢随总旗的美意，只是潘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总不能忘恩负义。 随你。 改日得空再请随总旗吃酒，我这边先告辞了。面对他的冷淡态度，唐范也不以为意，拱拱手，随周起身。 唐大人慢走，恕不远送。 就在此时，一名锦衣卫匆匆走进来。 大哥。 唐范认得，他是那天到药铺时跟在随周左右的其中一人，名字叫薛灵，肤色黝黑，面目惊悍。 何事？ 薛灵看了唐范一眼，唐范正想避开，随周却道： 若与武安侯府命案有关，就但说无妨。 东厂来人将郑城的尸身带走了。 唐范露出意外的表情，随周神色一沉： 怎么回事？ 薛灵苦笑： 方才东厂那边来了人，说是奉了提督之命，为了早日破案，要借一借郑城的尸身去调查。 东厂提督就是东厂老大，现任提督是尚明，跟西厂的汪直向来不和。宦官一旦掌权，无风尚且要兴起三尺浪呢，更何况现在有武安侯府命案可以当借口，汪直既已插手，尚明当然也不甘示弱。为了在皇帝面前争宠，大家都很拼命。随周听罢冷笑一声： 哼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 也不知道是在骂东厂来人，还是在骂东厂提督尚明。唐范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既然郑城尸身已经不在，他明日也就没必要来找随周，案子只怕还得从买柴胡的人那里突破。随总旗，我便先走一步，那个买柴胡的人我回头也会让顺天府派人去查，若是你这边先找到人，烦请告知一声。随周略一颔首： 唐大人慢走。 唐范回到家才发觉自己今日奔波了大半天，除了早上吃的那半碗白粥，几乎滴水未进，现在一闲下来肚子立马咕咕叫，又懒得自己下厨，在灶房里搜罗了半天都没什么可吃的，无奈之下只得将早上阿夏送来的那篮子梨洗了一个拿起来啃。清甜的梨汁入喉，原本干渴疼痛的喉咙立时舒服不少。吃完梨子，唐范又拿出随周给他的那瓶药膏，在脖子上的伤痕处细细涂抹了一遍。刚涂好，外头就响起敲门声。他走过去一开门，先是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，紧接着才看到提着食盒的少女。阿夏。 又来叨扰谭大人了，我们家今日下了些面吃，我家主母听说您刚回来，猜想您公务繁忙，可能来不及用饭，就让我送了一碗馄饨过来。唐大人您快趁热吃吧。 两家不过一墙之隔，稍微大点的动静都能听得清。李家虽然祖上当过官，但到了这一代也只是寻常商人，住在遍地是官的京城里更加不起眼。平日李家男主人出门在外， 一家老弱妇孺碰到官府衙役面上的人，难免示弱。因唐范帮过他们几回，李家人心存感激，知道唐范还未成亲，肯定疏于处事，就时不时差遣婢女阿夏过来送点吃的。一来二去，两家关系还不错。唐范接过食盒， 老王的厨艺向来是没话说的，只是总劳烦你们，毕竟不好，还请你跟李家大娘说一声，往后就不必如此麻烦了。 唐大人说哪里的话，您帮我们李家那么多，我们只不过送些吃食过来，又费什么劲呢？您就不必客气了，快趁热吃吧。晚些时候让小伙子过来拿食盒就好。 二人又寒暄了两句，阿夏告辞离去。唐范提着食盒进屋，打开盖子，将里头一碗香喷喷的小葱猪肉馄饨端出来，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菩萨蛮。这菩萨蛮不是宋朝词曲，而是本朝不知名人士所作的话本小说，写的是一个秀才在郡王府做客，被污蔑与婢女有染，被郡王冤杀，秀才死后变成鬼，想办法洗刷了自己的冤屈，更到御前揭发郡王图谋造反，最后郡王恶有恶报，被朝廷砍了头，秀才也以鬼身到地府任职的故事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以二甲第一入翰林院，得皇帝亲口赞誉的唐大人，竟然会喜欢看这种集言情、悬疑、鬼怪、修仙为一身的狗血小说。唐范修长白皙的手指翻至上次看到的地方，唐大人低头小啜一口热汤，幸福地叹了口气， 哎呀，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啊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潘冰就将唐范叫过去询问案子的进展，唐范将发现和进展略略一说，又提到东厂将郑成尸身带走的事情。潘冰听罢，居然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。 东厂一插手，案子就更复杂了。 唐范听了便不再言语，潘冰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高兴有些不妥，连忙轻咳一声作为掩饰。 此事顺天府不必涉入太深，东厂这一插手，西厂必不罢休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正因为他将唐范当成了自己人，否则以他在官场这么多年的历练，必不至于如此轻易失态。唐范点点头叹道， 下官也是这么想的，东厂和西厂向来不对付，而且这次东厂从锦衣卫手上抢人，锦衣卫肯定也不痛快， 朝廷人才济济，可大家都互不相让，反倒没法做事，连查个案子都如此艰难。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多亏你出的那个主意，现在顺天府只需要隔岸观火，如果最后查不出个结果，罚不责众，陛下也不好单单追究顺天府的责任，这样是最好的了。 唐范猜想，他这位师兄可能私底下跟武安侯达成了什么协议，忍不住委婉地提醒， 大人，那个婢女阿玲虽然勾引郑成存心不良，却罪不至死。 阿玲现在还在顺天府大牢里关着，但武安侯对自己儿子的死耿耿于怀，不想去面对可能的凶手，却固执地认为就是那个婢女害的。唐范担心事情最后不了了之，阿林就会被潘冰直接交给武安侯处置。虽然现在多方插手查案，可说到底不过是在争权夺利，谁会去关心一个无足轻重的婢女的命运？潘冰板起面孔， 润清，你怎么就这么死脑筋？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，那个阿林是什么身份，为了一个婢女搭上自己的前程，知道吗？ 师兄，我非是故意令你难做，实在是人命关天。 若不能查出真相，我良心难安。 哎，润清啊润清，你当我是铁石心肠不成？想当年我初入官场，也如你一般一腔热血，想着上报朝廷，下报黎民。但是此道不公啊，东厂西厂锦衣卫，还有咱们头顶上那些人，哪个是我们惹得起的？那个婢女最后死不死，还得看陛下怎么判，又不是咱们提着刀去杀人。你呀，就不要管那么多了，这年头能够明哲保身就已经不错了。我也不妨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别看现在朝廷里头牛鬼蛇神乱作一团，内阁无所作为，西厂横行霸道，实际上他们都摸准了陛下的心思，陛下就是乐意看到这种局面。要是朝臣上下一条心，跟陛下对着干，那对陛下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你年纪尚轻，不晓得这些利害关系。当官儿当官儿，当的还是天子的官儿，凡事要揣摩天子的心意来行事。这桩案子，东厂也好，西厂也罢，甚至是锦衣卫，那都比我们说得上话，让他们去头疼就好了。你可以参与，但不要凡事都抢着去做，到时候功劳被别人拿了，过错却是你的，你找谁申冤去？师兄我呀，人微言轻，有心无力，只怕也是帮不了你的。 唐范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点点头，平静道：师兄肺腑之言，润清都记下了。潘斌苦口婆心说了一大堆话，顿觉口干舌燥，抄起桌上茶盅喝了一大口，方才笑道： 哈哈，其实这次不是没有收获。既然锦衣卫那个叫随州的总旗对你印象不错，跟他多套套近乎，以后说不得有大用。你可知这随州有何来历？ 见唐范摇头说不知，他就道： 他是周太后的侄孙，母亲是周太后的娘家外侄女，家族里还出过一位叔祖，曾任兵部尚书，又在正统年间入阁，可惜啊，后来死在土木堡之变中。 唐范恍然，随安澜？潘斌颔首： 因为这层关系，此人在朝廷内外都能说得上话，与一般的锦衣卫不同，听说连万通对着他的时候都要和气三分呢。 万通是现任锦衣卫指挥使，也就是一干锦衣卫的老大，他是万贵妃的弟弟，如今万贵妃称霸后宫，他虽比皇帝大了整整17岁，但皇帝却对他宠爱有加，几乎言听计从，连太子朱佑樘的位置都摇摇欲坠。有了这段传奇的爱情作为靠山，万通这个锦衣卫指挥使自然当的是如鱼得水。但是老婆总没有老娘情，随州既然有了周太后这层关系，如果稍有能耐，想要出头是指日可待的。唐范见随州虽然态度冷漠，但做事却颇为干练，没成想竟还是个有如此强硬靠山的，可见这京城里处处都藏龙卧虎，做人做事啊，还需更加谨慎。若是先前唐范仗着自己比随州高半级而对他颐指气使，现在指不定就要吃瘪了。但是对这位师兄的话，唐范实在有点无语，他很想说： 大人，你不知道人家很瞧不起咱们顺天府吗？上赶着搭关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 然而唐范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他只是拢袖而立，微笑倾听，不时点点头表示附和。这种好学求知的态度让潘斌很满意。 潘斌又絮絮叨叨交代了一通，唐范听得耳朵嗡嗡嗡直响，站起来的时候连脚步都有点轻飘飘的，正要告辞离去，就看见顺天府的衙役老王匆匆从外头进来。 大人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出事了。 潘斌最讨厌听到这种字眼，拧紧了眉毛说道。 什么不好了？出事了不会说点好听的吗？ 老王露出一点隐秘的兴奋，但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，结果看上去整张脸就像扭曲了一样，非常古怪。 不是大人，不是咱们顺天府出事，是东厂，东厂起火了。 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速速到来。 就今天天快亮的时候，据说东厂起火了，火势还挺大，一把火将东厂西处烧了大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都还在救火呢。 唐范心头一动，你可知道东厂安置尸体的地方位于何处？老王呆呆地摇头，不知道唐范为什么会突然问这种问题。潘斌又问了几句，见老王也知之不详，便挥挥手让他下去了。 润清，此事你怎么看？ 昨日郑城的尸身才刚被东厂带走，今日就起火，未免也太巧了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，详情还得打探清楚了再做定论。 潘冰翘了翘桌面，点点头。 这里头的水呀，深得很呢，看来东厂也不是铁板一块啊，他夜路走多了，可不就遇上鬼了吗？ 他那幸灾乐祸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语气，让唐范颇有点无语。 哎呀，师兄，我知道你不希望案子告破，可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。 东厂自成立以来也遇上不少次火灾了，这次起火也没有老王形容的那么夸张，仅仅是在西处着火，火势没有蔓延，很快就被扑灭下去。起因据说是有百姓在附近烧东西，火星飘零至此引燃了木头所致，若换了前几日下雨连绵的状况，还未必烧得起来。唐范一打听，烧起来的地方果然就是东厂用来安置犯人的一个牢房，也正是安置郑城尸身的地方。一把大火死了两个犯人，连带郑城的尸身也都化作灰烬。事已至此，再多的猜疑也无济于事了，想必那个心怀叵测之人打的也正是这个主意。唐范暗叹了口气，心想兜兜转转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，那婢女阿玲此番只怕是逃不过这一劫了。唐范对这件案子上心，想要查出真相，不是为了想出风头，又或者跟潘斌对着干，而只是想要告慰亡者于九泉，令无辜者免于责难。寒窗苦读，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保治下黎民苍生吗？如今朝纲败坏，许多人宁愿将精力放在勾心斗角上面，也不愿意为百姓做点实事。如同潘斌这样不好不坏、明哲保身的官员，更是比比皆是。但事情放在那里，总是有人要去做的，别人既然不愿意做，那唐范并不介意接手。能够给潘斌出主意把东厂锦衣卫全都拉下水，这充分说明唐范的手段不失圆滑。但君子外圆内方，他这种种玲珑心思只想用在正事上，只是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进行得如此艰难，原本并不复杂的案子接二连三遇到阻碍，现在竟然连尸体也没了，直接断了所有的后路。唐范现在才知道为何他的老师邱俊入世比潘斌早很多年，又是当世大儒，至今却还只是一个国子监祭酒。事到如此， 像老师那样择善固执不肯妥协的人注定得不到重用，而他自己难道也要走上老师的旧路吗？唐范摇摇头，冷静缜密的性格让他很快将情绪从武安侯府案的失落中抽离，转而忙起别的公务。刚忙到一半，外头就进来一个锦衣卫。薛兄。唐范诧异，此人正是跟在随州左右的薛灵。薛灵拱拱手， 唐大人，随总齐命我来请大人过去一趟。 不知随总齐有何事？这个面目惊悍的汉子难得笑了一下。 好事。